是整个天桥这样围起来， 黄河南路口， 黄河南路口天桥为什么会那样连接？你知道 那个国宅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，当初那时候设计就是那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对，我不知道有什么用， 不知道是不是有防灾或是互助的意思。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也在想那个。 我觉得 等一下，等一下可以去走一下，等一下可以去走一下。因为明明应该还没有去过呢。 等一下会经过， 我等 一下可以直接穿到大理街里面。 大理街。 OK。 对啊，现在直接穿到大理街里面。 你说是唐布仓库，经过唐布仓库那边， 他们会出这个圆环。 哦，唐布里那边有那个嘛土地公庙跟什么宗祠？ 那边 他们有一个，他们回霞会，他们那个会社委那边有一个金融团，自己一个角头的团体，一个角头的正头团体。哦，这些就是把我们讲台北的正头，就是传统上就是租得啊，租得就是我是为庄头。我是为神明为某一场祭典而服务的，不是为钱服务的，不是给人家请的这样子。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比较像说义民之类的？ 义民什么意思？ 就是以前不是说十九世纪前期不是都有一些那种派系之间的械斗，就是说移民后代的械斗，漳州斗泉州，名人斗客人，汉人斗原住民。 在蒙甲这边其实就已经很明显，就是三亿人。你看咸丰年间打过顶下交兵跟打过漳泉械斗，他已经很整个台北其实很多地方都很明显，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蒙甲就是三亿人嘛。即将南安回来，同嘎啦跟江子翠跟大道城跟永和 ，OK， 就是西就是就是同安人嘛。 同安 ，OK， 对啊。然后比如说大安区哪边，大安区、松山区、文山区都安溪人，就很明显。 哦，是啊， 他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。 我是安溪人，我祖籍安溪， 一定要这样子 都要做过族谱。 同族群的人聚在一起，你才会觉得安全。而且像你看，像什么跟蟹都有关系，就像板桥啊，板桥跟士林，板桥跟士林都有，板桥跟士林的马路都有什么东南西北。 哦，对啊， 以前 大东小西什么？ 以前械斗的时候盖的城墙。 OK， 比如说士林的士林的潘家，或者是 潘家、 板桥林家自己去筑一个城墙来防卫这个地方这样。 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是读什么的？是一本 师大历史。 师大历史。 对。 研究所吗？ 没有，就是历史系，然后从大四开始看庙会。 哦。他看到现在几年了？ 要七年，当然是现在比较散，现在比较多。然后以前都会一直出去拍照，然后现在就是我只要有找到人要陪我看，然后我需要跟他导览的，我就不拍照。 那你有跟那个国文系那个谢宗辉有那个吗？讨论过吗？导师， 我有上过他的课，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庙会。 有啦，就是谢宗辉他是有白道士，然后他好像就是有跟李自成在做一些那个神，就是超自然力量换算成物，就是科学的研究。 谢宗辉在学校里面人和比较不好，在对学生不都大部分都没有很对他觉得很亲近这样。 其实我两年前有跟他碰面，我们聊得蛮。蛮投气， 蛮投气的。我那时候他要开道教概论的课，我也想要很想修啊，可是那个就是招不满九个人， 所以就没办法， 永远开不成。对啊， 那个才是他真正想要 的。对啊， 因为他是过108级刀梯，有没有？嗯，他过完刀梯，他是有白刀。 对啊，对啊。 好，现在家将休息告一段落，他们准备要出发。 在走了吗？ 他们可能要找厕所， 所以是要往。 你看他把东西拿给别人，就表示他要去厕所。 哦，没有，但一些法器不能那个啊。 太好了，没错没错。 还要把上面插的香拿下来。因为他前面还是堵住啊。 因为其实都有警察在指挥交通 的。对啊。 就算没有警察在指挥交通，也有那个。 现在。年轻的研究这种的，或不要说研究，对这个有兴趣的，应该我们在推广，不然会不会越来越少？ 有兴趣的人可能就是你一定会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纯庙会观众，嗯，那纯观众或是纯庙会观众加从事的人，那他其实会有局限在某一种社会阶层，嗯，对，那比如说我这个社会阶层就比较少， 了解， 比较少这种，不是因为家庭渊源，而不是因为就是生长背景而接触，哎，比较少。那推广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有什么推广的单位或者会庙会？ 通常就是可能是都是一间庙一间庙自己推广自己那间庙的祭典，通常都是这样。 没有就这整个文化来谈， 比较可能比较是学术单位会做这种。 或者是推 广 单位要 推广，其实能够就是比较普世性的推广，或者比就是普世性的出版物都比较少。 OK， 都是就是你会看说，哎，真的都是那种论文级的，嗯，我说都是看论文。 那个 对啊， 那个不是 那个东西真的就不是推广，对啊， 研讨研究不是推广。 我觉得在那个之后应该要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的做法出现。 你们有要吃东西吗？ 你有吃吗？ 玉林要吃吗？你们要吃东西？ 我应该不用再吃了。 不用再吃了。 我看你们有没有要吃东西？要吃东西。 要吃东西。 找一个可以拿着吃的东西啊。那个坐下来吃，枕头都放旁边去。 对啊。 包子。 我们本来都是梧州街，本来都是吃沙西米。没 有包子。 好。 台湾包子店。 认得路了，就跟你走了。